就是这两个人，就是那两个人，没别人的人，一起吃晚餐也只能看缘分，现在也都已那么陌生，你那里还会不会冷？我在等你关心说你又讨厌了谁吗？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习惯另一个人，就算让我等也别说得太认真，两个人一天很累都还没睡，现在也没有成一对，而一个写歌一个很美，这首歌想要你学会，你已经很大，懂不懂？就别过吧。也只能看缘分，现在也都已那陌生，你哪里还会不会冷？我在等你关心说你又讨厌了谁，我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，就算让我等也别说得太认真，两个人现在也没有成一对，我这首歌我想你学会，你感不感动我都为你写， 我一万